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8集《步步为营》，结局上。二，医学研究院紧急会议。顾希驰的名声远传国际，又有程家在背后，他在医学研究院的地位很高，但大部分人都只闻其名不见其人。他召开的会议，医学研究院几乎每个研究员跟负责人都来了。京城最近不太平，医学研究院跟程家虽然不太好过，但比徐家好太多。像是程家这种大家族，多少都是有些底蕴的。徐家之前因为在 M 州投入过多，几乎是孤注一掷，根基被动摇，也因为如此，程家没有徐家晃动的厉害，顶多就是程温如跟程饶汉的内斗，外加一个聂家虎视眈眈。比起摇摇欲坠的欧阳家跟群龙无首的徐家，程家跟秦家都算比较平静的。医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一大部分都是程家支系人。此时顾希驰召开紧急会议，人几乎都来全了。顾希驰站在最前方，他两只手撑着桌子。 成立两个小组。 医院院长程卫平看着发下来的一份报告，全都看完之后，心里也开始恐慌，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。 顾先生，我这就通知各大医院隔离病人。 向来全世界的人都谈未知病毒色变，很早之前就有专家说过，某些实验室的病毒如果拿出来，够灭绝人类好几次了。比起这未知的病毒，四大家族的斗争真的不算什么了。 外三病毒的事情不要传出去， 这种时候就怕人心乱了，那样情况更加不可控。 我们知道。 程卫平郑重地看向顾希驰。 但病毒蛋白分子我们还没有能力解算出来。 这件事我们已经联系医学组织了。 顾希驰看向办公室的人，想了想开口道。 现在整个医学组织的实验室都在研究外三。我们需要提供病毒的样本跟资料。程院长，这件事你带一组人来交接。 医学组织是医学界最权威的殿堂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只要扯上医学组织，所有人的心都会放下一半。办公室的人的心情如同过山车，听闻外三病毒的时候，会议室的人心都荡到了谷底，眼下听闻医学组织都出手了，气氛又高昂起来。 竟然有医学组织的人帮忙。 会议室里的人都拿着资料。 这件事不管怎么说，对研究院对程家都是好事。去通报大少爷跟大小姐。 医学研究院归属程家，这种大事肯定要同程温如他们商量，并且控制住消息不外流。医学实验室的灯一夜未熄。顾希驰同医学组织那边联系，程俊也在观察大数据，进行各项研究。秦然与程俊一块玻璃之隔，此时他正在同秦修成打电话，声音一如既往。你安排人尽快接小玲回来。 小玲？ 秦玲还在国外跟着唐军学习，但秦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想法。他不说，秦修臣也不多问。 好，我就去准备。 挂断电话，秦冉才舒出一口气，往后面靠了靠。他伸手捏了捏喉咙。 还不睡？ 程俊从里面出来，手上拿了一个毛毯，看到秦冉薄凉的眉眼也温和很多。睡不着？秦冉不太在意地开口。他睡眠质量一直不好，程俊是知道的。他看了看他脖颈上挂着的忘忧，不由顿了顿。 长长的睫毛垂下，伸手想要碰一碰秦闪的脸，但被秦闪避开了。我都听到了，外三病毒。秦闪叹了口气，他自行抽走程俊手中的毛毯给自己裹上，说着他抬头朝程俊笑了笑。你不怕死啊？以前不知道，秦闪肆无忌惮，但现在秦闪怕了。他不学医，但他生物也不差，比埃博拉还要恐怖的病毒，他知道这种病毒的威胁性。顾西池还没有研究出来这种病毒的传染途径。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冉姐，这会儿却怕程俊也出事。闻言，程俊一双平静的眸子也渐渐地伸起来，低垂的睫毛颤了颤，伸手抓住秦冉的衣领，什么也没说，狠狠地低下头，掌心慢慢滑下，紧紧地扣住秦冉的手。秦冉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只感觉身侧空气稀薄又炙热，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脸边滚烫的气息。程俊向来温雅，此时的动作却带来一些肆意的强硬。 乖乖地待在这里，其他交给我。 程俊起身，随手解开最上面的一粒扣子，两边的袖子也被卷起，露出清瘦的一段手腕。 我把当初的资料给我。 他开口。专心研究病毒的顾西池完全没有意识到玻璃外发生的事。听到声音，他只偏头。 程老爷子的资料。行。 顾西池在这里待了一年多，都是研究程老爷子身上的病情。他转身，从自己开着的电脑上找出来一份程老的文档，直接打印出来。 你怎么会想起老爷子？ 顾西池研究了一年，资料很多，足足有50张。两人就等着他慢慢打印。程俊拿着打印出来的资料一张张翻看，顾西池一看程俊这样子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你不会怀疑？ 程俊没再说话，专心看程老的病情。50张纸，他全都看完也不过5分钟。与此同时，顾西池也在看两人的病情。 冉冉也有失眠症。 看完之后，顾西池才发现惊天事实。 他有轻微的狂躁症，情绪不稳。我一直觉得他睡眠不好是家族遗传病。 对比他跟程老爷子的病情，有好几项重合，最主要的一项都是需要忘忧压制。顾西池看完，骨头缝都在发冷。 师兄，你怎么想到你爸跟他的？ 他们俩都用忘忧来抑制。 程俊手中的纸张渐渐变形，但还是不对。秦冉跟程老、徐老表现不同，不然程俊不会这么久才观察出来。似乎是想到顾西池在想什么，程俊抬头冷静地开口： 之前他体内的病毒没有完全被激发，如同他体内其他亿万的细胞一样存在，只影响他的睡眠，只是最近才被徐家人激发。 这样一来就完全说得通了。顾西池猛然低头，想起来之前程俊找他要徐老的死亡鉴定，他慌忙从一堆资料中翻出徐老的死亡鉴定，上上下下看了一遍。他一直没有怀疑过徐老的死亡问题。当初徐老死的时候，顾西池也在场，见证了秦闪的自责与痛苦。没有人比顾西池更清楚秦闪这个人极其重情重义。可现在，程俊冷笑道： 哼，徐世隐知道自己身有病毒，他这么着急将势力扩散到 M 州，是为了子孙脱离被人掌控的命运。 可他最不该的是孑然一身死了，死前却还摆了秦冉一道。徐世隐或许是看中了秦冉的潜力，想让秦冉对他报以愧疚， 让秦冉在将来的乱流中保住徐家，也或许是真正的为了秦冉着想，想以自己的死激励秦冉。程俊喉间哽咽，眸光深寒。他一直以为至少秦冉16岁之前的生活有潘明月、魏子航还有宋绿婷，有他从未见过的潘明轩，必然是潇洒自在的。程俊闭了闭眼，他从小就活在所有人的算计中，早就习惯了，也不在意。可现在换成秦冉， 我记得他从记事开始就与其他人不同。 顾惜池喃喃开口，他不由看向外面秦冉的背影，内心一片刺骨的寒。早在云城的时候，他一直非常担心秦冉的状态。 有谁从他一出生就开始算计他？忘忧。 顾惜池深吸一口气，眼下不是查这些的时候，他抬头看向程俊。 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种植忘忧的人，忘忧既然能缓解老爷子跟小冉的病情，我们肯定能从其中找到想要的东西。师兄，这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了，你能找到人吗？ 这件事不要告诉他，其他交给我。 程俊拿着手机联系程木，因为秦冉的关系，忘忧一直由程木还有林爸爸负责，两人还研究出了一片原谱。找完程木之后，他又重新拨了一个电话给程水，声音漠然地吩咐了几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